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啊，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谁能没缺点呢？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嗯，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这怎么写啊？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性情豪爽。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我傻了吧唧。 嗯，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老实巴交。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我六指儿，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对不对？ 嗯，身手不凡。 哎，对，那 这么写不行。 怎么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啊？ 你呀，打光棍去吧。 没那事。 嗯，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不服气？ 嘿，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好，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你全写缺点。 嗯， 说吧。 征婚启事。 嗯， 李增瑞 是我。 男。 嗯， 括弧 括弧，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没错， 一张普通的脸。 嗯，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单眼皮儿。 嗯，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鼻子稍有左倾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面部曾患痤疮， 痤疮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本人性格暴躁， 嗯， 脾气暴烈。 是啊，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本人收入颇丰。 哎， 括弧，暂且不能 要， 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是啊，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 嗨， 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哪儿啊？ 神经病医院。 哎，我神经病。 话说从新中国第一则征婚启事到相声当中所说的征婚启事，很明显老百姓在婚恋方面的观念是更新了太多。其实关于结婚这件喜庆的大事儿，还是有很多可说的，比方说婚礼上发生的趣事儿、闹洞房的趣事儿，这些精彩的内容稍后为您带来。先送上一首歌曲，张清芳与尤克里林当年对唱的歌曲，叫做《出嫁》。歌曲过后咱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各位稍后见。

对，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各位在座的潇洒的先生、高贵的女士、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您听人家嘴皮子，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葬礼啊，婚礼啊， 婚礼。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一个人的婚礼。 怎么一俩人婚礼啊？ 啊，是俩人。他那个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你随便说一个， 随便说一个， 代替一下。 你早说呀！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常亮跟拉登的结婚典礼。哎呦， 我取一恐怖分子啊！ 不是，我不跟你说，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 您把这说让过去吧， 接着往下说。 往下说， 不是跟大伙儿说呀，他这个结婚典礼不是一般的典礼， 那是 一个具有与时俱进的典礼，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居然是由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组成的婚礼。 多新鲜呢！这俩男的，那不叫说相声吗？ 对对对，哎，我想作为新郎常亮，一定非常的高兴吧？ 你来了这么多亲朋好友啊，我能不高兴吗？ 哎，在座的可以称得上是八方来客， 我朋友多。 但甭管您是南来的啊，北往的，大陆、台湾、香港的，走东的、串西的，坐车、开车、打的的，教书的、上学的，马路旁边修鞋的，上班的、打工的，自由市场卖葱的，开公司的、当老板的，贪污腐败判死缓的。 我认识都什么人呢？我跟您说啊，今儿来的一位坏人都没有。 对对对，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都是您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 都是好朋友， 跟新郎新娘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系都不错。 但我敢保证啊，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这废话啊，有一位我揍一位。 您站好了，站好了。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新郎，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啊，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小帅哥。 有点过啊。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过， 是吗？ 在你身上啊，充满着魅力呀！ 我认识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想当初著名歌星李娜，就是因为她退隐歌坛出了家了。英国王妃戴安娜，因为她情急之下出了车祸了。一代天王张国荣，因为她彻底绝望跳了楼了。 你为什么啊？就我这模样，他值当的吗？ 你麻烦再这样。咱们说说新娘子。 我这 说说新娘子，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啊！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别 啊！怎么着？ 这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啊？我媳妇儿，她长得不好看。 在你眼里你媳妇儿不漂亮啊，在我们大家伙眼里，你媳妇儿天下第一美女。 是啊， 那当然了。 他是大高个儿， 那叫亭亭玉立。 他是小矮个儿， 小巧玲珑啊。 他是大胖子， 雍容华贵。 他是小瘦子， 袖珍美人。 他皮肤黑， 流行肤色。 他一只眼有毛病， 丹凤朝阳。啊，怎么样？ 他没鼻子。 没鼻子， 对， 一马平川。怎么样？ 哎呀，我这您可太能说了。 您看我这主持词儿， 胡说八道啊！ 不是你，那你要求我们这主持人到底什么样啊？ 您呢？您认真一点，动情一点。 你说什么？ 动情点啊！ 早说呀！说的动情，我是高手。 是啊， 下面我就给您来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煽情婚礼。 这可太好了， 你得跟我配合一下。 我干嘛呀？ 你给我演奏一下音乐， 烘托一下气氛。 现在开始， 没问题。 奏乐，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你演奏这什么音乐？什么音乐？ 婚礼进行曲啊！ 废话，你这音乐我煽得了情吗？ 那您要什么音乐？ 我告诉你啊，嗯，你得深沉一点。 哦，对对，深沉。 嗯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哎呦呦呦呦呦！再温柔一点。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再悲壮一点。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再凄凉一点。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就是他，就是这个，我煽情婚礼现在开始。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各位亲爱的来宾，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结婚典礼。参加常亮结婚典礼的有我党、我军、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各大工厂、矿山、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代表多达500多人，这其中有著名相声艺术家姜昆、侯耀文、李金斗、唐杰忠、回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女， 这就是我人缘。 其实大家并不了解啊，常亮的家庭并不宽裕， 我也过过苦日子， 祖孙三代同住在只有3.68平米的房间。 对，我们家都站着睡觉， 房子是小了一点， 比火柴盒大多了， 但是仍然感到十分的舒适。 哟呵，连腿都伸不开，舒适的 一家16口人， 嗯， 就盖一床棉被。 啊，对，我们一人就盖一个脚趾头。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你的父母为了你的成长可以说是操劳受累，尤其是你的妈妈，她老人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北京各大地铁的出入口，成千上万的旅客会在那里看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妈妈，怀里抱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只要有人走过来，你的妈妈就会主动上前搭话。 说什么呀， 先生，要光盘吗？ 要光盘，我妈卖别的呀。 站了一天呢，一张都没有卖出去。 那是卖不出去。 谁说的？临近傍晚来了一个人，说有多少他全要了。 哎呦，这下可好了， 这回可糟了。 怎么了？ 来那位是城管。 这不倒霉催的吗？ 由于光盘被扣，致使负债累累，你的妈妈出门躲债，直到除夕的夜晚，那天是大雪飘飘，北风呼啸，你的妈妈一步一个脚印走回家，这时你站在门口，妈妈一把把你搂在怀中，看你冻得瑟瑟发抖，妈妈急忙擦去你头上的热汗。 哎，我发药吧呀。 怎么了 啊？我什么月份冒热汗呢？ 擦去你脸上的热泪。 哎，你往下移3寸呢。 哎， 真是 看着你冻得通红的小手啊，妈妈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脚上的塑料凉鞋，套在了你冰冷的小手上。 哎，我们家神经病， 要怎么了？ 有3、9天穿塑料凉鞋的吗？ 你这人，这不说明你们家生活艰苦吗？ 苦也没苦到这份上啊！ 这可是你让我煽情的。 再说了，今儿我结婚， 对呀、 你得说的高兴的，让大伙儿乐的。 哎，我下面就乐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婚礼达到了最高潮，下面有请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把新娘背入洞房。 你这还得背呢？ 奏乐。 好嘞。带喇叭的噔噔，带了你的滴噔噔。 办喜事儿， 噔噔了一噔， 美滋滋， 噔了滴噔噔。 弯腰背起了新媳妇儿， 噔个噔噔，那个那个噔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噔。这回我使了一个千斤坠， 大个大个大个那个那个噔。 猪八戒就累出了汗珠子。你下去吧你。 什么车呀？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继续跟您聊一聊喜庆新婚关于结婚的事儿。一般来说，这结婚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入洞房了。那么诸位知道为什么这新房叫做洞房而不叫做入楼房吗？说起这入洞房，历史可就悠久了。传说这是咱们祖先皇帝规定下来的。远古时期，皇帝不是战败了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他制止了群婚，结束了野蛮时代。但是男女之间的抢婚事件还是经常发生，为此呢，皇帝规定把新婚夫妻送进准备好的洞穴里，周围再垒起高墙，出入只留一个门，吃饭喝水由男女双方的家中亲人来送。经过一段的时间，让他们在洞里建立夫妻感情，学会烧火做饭，学会如何过日子。从那儿之后呢，抢婚渐渐地被杜绝了，中华民族的婚恋文明才慢慢地建立了起来。哎，这就是这入洞房的这个传说当中的来历吧。下面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入洞房当中的趣事儿，来听听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书迷入洞房》。 每个艺术形式啊，都有它自己的艺术手段。 当然了， 咱们相声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笑料。 对，你拿那个评书来说吧，它的艺术手段讲究是扣子。 对， 扣子也分很多种。 是啊， 有大扣子、小扣子、明扣、暗扣、连环扣、子母扣、大衣扣、塑料扣。 干嘛呀？你这做服装来了？ 这是说个笑话。这个评书为什么要有扣子呢？ 嗯，为的是吸引观众。 对，因为一部评书啊，要说很长一段时间。 哎， 今天扣住你，为的是让你明天继续的上这儿听这段评书来。 对， 是不是？ 对。 哎，听可是听啊，我告诉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可别入迷 哦。 一入迷就麻烦了。 是啊， 您拿我兄弟来说吧，他听评书就入了迷了。 他听的什么评书啊？ 刘兰芳说的《岳飞传》。 好啊， 他感觉每天听30分钟的书不过瘾， 那怎么办呢？ 又买了一套《说岳全传》。 好，连听带看。 他这一入迷不要紧，连他结婚都闹了个笑话。 那你给说说。 结婚那天到了晚上，亲友们都走了，应该两口子入洞房。 哎， 多好的事儿。 是啊， 洞房花烛夜。 哎 啊，可是我兄弟呢不入洞房。 那么他呢？ 一个人在外屋看这《说岳全传》。 这不像话。 看到2点多了，进屋之后冲新娘的一抱拳，我活元帅，打理安营扎寨。 这叫什么词儿啊？ 把新娘子吓一跳。哟，头一天结婚，怎么管我们叫元帅呀？ 是啊， 元帅 啊， 我也不知道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哦，苹果呀。 这新娘子没理他，我兄弟一赌气呢，出来继续的看《说岳全传》， 更不像话了， 一连就是3天呢。把这新娘的两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哼， 我妈看出来了。 那还看不出来？ 赶紧就问来了。姑娘，两口子吵嘴了吧？ 嗯。 妈，没有。哦，要不然你哪儿不舒服病啦？妈，也没有。那你那眼睛怎么都红了？ 是啊， 怎么回事啊？啊，孩子，跟妈说说。 对 啊。哟，妈，既然您问到这儿，那我就跟您说得了。 嗯， 我跟您儿子结婚都3天了，他就是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一看就是一宿。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管我叫元帅。 嗯， 问我在哪安营扎寨。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安营扎寨。 是啊， 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的？ 嗨，这不像话。 我妈说，哎呦，这事儿我哪知道啊。 是啊， 人一上岁数他记性不好了。 哼， 这事儿我可想不起来了，我跟你问问去吧。 哎， 老头子，快来快来，看看你这个倒霉儿子，放着洞房不入，问人家姑娘在哪儿安营扎寨，人家姑娘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 是啊， 我父亲这么一听啊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行了，我看看去。 嗯， 我父亲来到了我的兄弟的外屋，一看桌子上啊正放着一套《说岳全传》。 嗯， 哎， 凡是咱们看书的朋友都有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看到哪儿喜欢在哪儿窝一个犄角， 哎，留一个记号， 为的是明天好接着往下看。 哎， 我父亲打开书这么一看，正是牛头山，牛皋压粮运草来到中军保障，问岳飞岳元帅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嗯， 下边呢就是岳飞的词儿。 什么词儿啊？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哦， 我父亲看完了以后把书本合好了放回原处，走出来跟新娘子说，哈哈哈哈，姑娘，我们这个儿子呀看书入了扣了。 嗯， 你今天给他接个下句，保证他跟你睡觉。 哦， 你把被窝铺好了啊，他要再问你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你一指这被窝，你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他就睡觉了。 哦 哟，您看这成吗？ 嗯， 哎，不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只好如此了。 新娘子怕把词忘了，一边干活一边背词儿。 哦， 擦桌子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扫地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打毛衣也背，将军此地就可铺 扎营 扎手。 哎，有点神呢。 我妈一看也乐了，嘿哟，你看了吗？这书迷还没治好呢，又来一神经病啊。 嘿，差不多。 到了晚上，新娘子老早的就把被窝铺好了，坐在旁边等着。我兄弟呢还在外屋看书，看到夜里两点多，把书本一合走进来，冲新娘子一抱拳，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还是这老词儿。 新娘子也不知道灵不灵，哆里哆嗦的跟我兄弟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嘿，两口子要开戏。 兄弟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他睡觉了。 嘿， 我妈不放心呢，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窗户根听着，听着听着高了兴了，哎呦，没想到啊，就这么一句词儿解决这么大问题。 嗯， 两口子入洞房了。 嗯， 太好了。一高兴坏了， 怎么 把手里的暖壶给扔地下？ 哟， 砰，这么一响，我兄弟可急了啊，后应炮响必有埋伏，即刻拔营，噌，他又跑了。 嗨，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书迷入洞房》。听过了今儿我为大家准备的这几个段子，我相信您跟我一样，哎，能够感受到这浓浓的结婚当中的喜庆的氛围。其实这艺术作品所反映的正是咱们的现实生活嘛。咱们中国人结婚办喜事追求的就是个喜庆祥和。在这里，导游韩涛也祝愿所有的已婚乘客家庭和睦，白头偕老，未婚乘客都能尽快的找到称心如意的另一半。在旅途的最后，为您准备了一首苏慧伦和杜德伟对唱的情歌，叫做《爱你让我勇敢》。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和你在一起日子这么甜，现在就是见面。